想我好，凭恐吓就能够，而你其实不必真的要走，除非我不够好，无需再做朋友，而你情愿孤单都不接受。要是我先开口，很需要你逗留，告白有用还是根本没有？求求你保护我，可是个更差理由。不要离我太远，掉头望一眼就见分隔开，过了十米我便怀念。不要离我太远，突然离开我视线，这个心也会被你牵走一片。就算自行未可以避免，请你走之前，仍能让我发现曾为我真的心愿。我先开口，很需要你逗留，告白有用还是根本没有？求求你保护我，可是个更差理由。不要离我太远，掉头望一眼就见分隔开，过了十米我便怀念。不要离我太远，突然离开我视线，这个心也第三次大战。